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退委员长和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共和国英雄安东守遗属向他呈现花篮表示祝贺。花篮是由安东守遗属郑一新同胞26号转交给有关部门干部的。